第121集，唐一川被撞得头晕眼花，也不认输，在混乱中准确抓住傅云宪枪伤未愈的肩膀，五指用力下掐，似要隔着西装插入他的伤口。傅云宪疼得低吼一声，几乎退出几步之远。唐一川比他在庭上的模样还难缠，傅云宪挂彩不少，找机会夺了茶几上的钢笔，拔了笔帽。他再次将唐一川压在墙上，笔尖扎进了唐一川的脖子，还好不深，但鲜血混着墨水流出，又红又黑。长时间的厮杀终于暂时休止了，两个男人都喘着粗气，唐一川被笔尖压迫着柔软的喉管，仍不逊逊地挣了两下。他恶狠狠地瞪着傅云宪： 你既然证据确凿，为什么跟我说这些？为什么不直接去检举我？ 我当你是洪家的独苗。 傅云宪手不松一寸，仍牢牢压制着对方。他两眼灼烧一般血红，以呼吸相闻的距离逼视着唐一川。 当初我不知道洪瑞不是黑社会，他的死我不是主因，但我愿意负责。 你不知道？胡世英的手段你会不知道？他对洪瑞在监狱里做的那些，你敢说你都不知道？ 唐一川鄙视地把头转向一边，冷笑道： 我不会信的。 你爱信不信。 傅云宪一向懒于跟人解释，他手中的钢笔顺着唐一川的喉咙往上顶了顶，迫使对方与自己对视。 欠洪玲的我已经还了，欠你的照片我给了江书记一份，两位民警渎职的事情我瞒下了，你先保住你的官位，再来跟我算账。 我不受你的情，大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检察长。 脖子血流不止，唐一川不退反进，抻着脖梗逼近傅云宪，几乎与他平视。他笑着，笑得那清俊的面容分外扭曲，一字一顿地说： 洪瑞一条命，我们不死不休。 傅云宪这会儿气儿总算喘匀了，他放开了唐一川，擦了擦自己嘴角的血迹。唐一川发现这个男人以一种说不上来的怜悯眼神看了自己一眼，然后听见他说： 老二，你都听见了。 傅云宪开了门径直而去，只留傅玉志拿着手机站在门口。唐一川顺着墙壁滑下身体，坐在了地上。傅玉志正神色复杂地看着他，他动了动嘴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一个字。脖子、头，还有受了重创的脏腑，都疼得要命。唐一川突然思绪恍惚，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毕业前最后一场模拟法庭。那时学校组织以案学法，全年级都能参与。他跟傅玉志带领各自的团队拼杀到了最后。决赛场上，两队擦肩而过之时，傅玉志不顾满座的师生，自以为没人注意，往他手里塞了一枚啤酒瓶盖，然后十分郑重地在他耳边说道： 输赢不论，后会有期。 啤酒是极小众的品牌，极冷门的年份，他随口一提自己有瓶盖收藏的癖好，而独缺的这一枚他竟找来了。一张花哨的笑脸近在咫尺，那是他被仇恨填满的黑暗日子里唯一的光阴。唐一川与傅玉志四目相对，随后仰头后靠，干笑了两声。天好，他终于不用再惧怕阳光了。这个复仇的故事没有意外与辗转，没有温情与光明。一声叹息之后，傅玉志转身离去。白静一审判了无期之后，傅云宪就不再继续担任黄家的代理律师，白默又找了一名律师准备上诉。对方还算有把握，起诉指控的罪名虽不会变更，但量刑上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改变。顾天凤死后，白默终于再次主动去见了许苏。他坐着一辆红色拖拉机进了村，一眼就看见许苏蹲在地上啃玉米馍馍，脸还是那样，跟赤地千里间唯一一朵玫瑰似的，格外清秀鲜嫩。 但姿态相当难看，活脱脱一个饥饿的民工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没想象中的那么浪漫。刚起过风，天是黄的，地是黄的，手中的馍馍是黄的，就连许苏的身上的西装也披着一层细纱，黄的。许苏抬头看见白沫，一脸惊讶：“ 你怎么来了？” 白沫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，他二话不说就下了车，拍掉许苏手上的馍馍，推他上车。 干嘛呀？ 许苏不肯跟他走，还犟：“ 我刚接过当事人家属，还没吃饭呢。”别干了。 白沫横他一眼，劈头盖脸的骂：“ 有病吧你，在这儿找什么虐呢？快跟我回去。” 白沫手劲很大，抓紧了他就不撒手。久违的燥热触感令许苏鼻子猛地一酸：“ 你不怪我了？哎，这事怎么说呢？” 白沫停下脚步，扭头看着许苏，叹气道：“ 我妈刚死那会儿，我真的挺怪你的。可回头再想想，其实不能赖你，得赖那死丫头。年纪轻轻不学好，学人家吸什么毒？” 许苏红着眼睛，一眼不眨地看着白沫，忽然一抬手腕，朝他肩膀猛拍一下：“ 你这想想的时间够长的呀。” 开拖拉机的老爹枯皮鹤发，却有颗年轻人的心，把拖拉机开得跟大奔似的，耀武扬威，风驰电掣。许苏与白沫一开口就灌进一嘴的沙，但沙子堵不住两张话多的嘴，两人久没见面了，聊得挺热络。“ 哎呀，日子过得真快呀，你这一走都有大半年了吧？”“ 半年了？” 许苏每天只顾着忙案子看材料，日子过得稀里糊涂，经白沫提醒才反应过来，已经过了大半年了，还真是够久的。“ 听说法院律师办一件案子才200-300块钱，疯了吧你？”“我拿到律师证了，如果不是在这大西北，一定没那么快。” 许苏没觉得自己疯，相反觉得这样的生活相当不错。他拍了拍西装上的尘土，又正了正自己的领带，得意的像晾晒尾巴的小孔雀。“ 以后不准叫我名字，要叫许律，听见没有？”“行呗，我不光叫你许律，我还管你叫许爷、许大律师。” 白沫睨了他一眼：“ 哎，我问问你啊，那位傅大律师就没来找过你？”“没有，我还没决定原谅他呢。” 许苏垂下头，方才那点骄傲劲儿全泄没了。其实心里想说的是，他怕是也没决定原谅我。“ 神经病啊！” 白沫挥手又打，差点一巴掌把许苏扇到拖拉机底下去。许苏没说话，看着眼前风卷黄沙的奇景，悄悄伸手去摸衣兜，他摸到了一枚红铜青金的小佛像，是他当初送给傅云县的那枚。离开 S 市前，他在街上偶遇了温榆金亭的阿姨，是不是偶遇也不好说，反正阿姨把这个佛像和几枚佛珠交给了他，说是打扫时捡到的。许苏便将他们穿了条银链子揣在了兜里，一直带在身边。